网吧。 这实在是让高英杰非常茫然的一个答案，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等到看清乔一帆又是明确的点了点头时，他发现乔一帆的东西已经全部收拾好了，只是一个行李箱装着一些随身的衣物而已，其他的东西设备都是俱乐部提供的，新人实在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追求太多的物质。不像许多成名的明星选手，在外自己购置房产后，俱乐部所提供的房间都只是他们随意的一个歇脚处。不过由于职业选手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指不定哪一天就得转会换个城市，所以买不买房的也要看个人情况。 你刚才说你要去哪儿？ 高英杰对乔一帆所说的答案依然存有疑虑。 是去一个地方继续训练提高自己， 乔一帆笑着说。 放心，我会回来的。 哦， 只不过到时我们恐怕不会是队友了，真遗憾一直没有机会和你并肩比赛。 乔一帆说。 没关系，我们总还是朋友嘛。 高英杰说。 嗯，说得对。 乔一帆笑。 我送你。 好。 两个少年一同走出了俱乐部，只是出了正门后，一个上了车，一个却留在了原地，互相挥了挥手，从此踏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H 市，家事俱乐部，专门为肖诗钦进行的各种欢迎活动折腾了差不多一整个上午，到了中午才差不多结束，粉丝们满怀激动和期待地撤离了，而肖诗钦对家事俱乐部的内部了解这才刚刚开始，各位职业选手、俱乐部的各个部门以及部门人员等等等等，又是忙碌了一个下午。家事对肖诗钦很满意，而肖诗钦受到这样的礼遇，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不爽。当天的晚饭安排的算是比较随意了，只能说是人比较多的一顿便饭。不过老板陶轩依然是亲自作陪，不过这时的主角就已经不只是肖诗钦了。孙翔这个冬季转会比肖诗钦早到半年的选手，可也是被陶轩视作重要未来的人，总不能来了肖诗钦就把他冷落了。在陶轩的心里，毕竟孙翔才是真正的王牌核心。饭局上，这两人被陶轩左膀右臂似的拉在左右，谈笑风生，看得其他战队选手不无妒忌。其实家世此时也并不像在人前那么和谐稳定，毕竟是一支出局队，队里有许多选手，又是哪个不是有点自己打算的？家世一年以后的前景，有人愿意为此下赌注，有的人却未必。只不过没人急在7月1日前就敲定下家，7月1日到8月31日转会窗这才刚刚打开，有两个月的时间去运作，有的是时间多多观望一下。事实上就眼下这些选手，尤其是主力，哪个手里不是握着几份邀请？出局队那向来就像是一个超级市场一样，会被其他战队大采购的，只不过平时出局的总是些烂队，成了超级市场货也有限。但家事不一样啊，家事这出局完全是被当作奇迹的，家事战队选手的水平也从来没有人会质疑的。家事这一出局，不知有多少俱乐部或和家事联系，或是和家事选手暗通取款。家事这大炒肖诗钦的加盟，一方面是安抚粉丝，让支持者们对家事继续保持信心，另一方面却也是敲打一下竞争对手，告诉他们家事这还没完呢，别当我们是市场了，正相反，我们还要继续壮大自己呢。看到没有，肖诗钦全明星级别的人，我们出局一样拿下。至于队内，孙翔和肖诗钦两个当然是要好好笼络住的， 至于其他人，事先也做过一些工作，现在更可以趁着萧时钦的加盟趁热打铁。不过一口吃不成胖子，任何工作也是分清主次，一步一步来嘛。目前当然还是孙翔和萧时钦两个为主了。陶轩这一边和这两位核心人物聊着，其实却也在留意着战队的其他选手，也时不时地招呼大家一下，甚至有时候和某位点名一对一聊几句，并没有把任何人完全地冷落掉。不过这桌上终究还是有一位比较让他难堪，苏沐橙。这一天下来，苏沐橙虽然配合着俱乐部的所有事务，但基本就是心不在焉。刚才陶轩和他说几句话，都是嗯啊哦之类的省略的不能再省略的答复。 哈哈，沐橙今天怎么和周泽楷似的呀？ 陶轩在这幽默，老板开的玩笑大家当然要哈哈一乐了。至于苏沐橙怎么会这样，每个人心中都各有点想法，只有萧时钦比较茫然。他和苏沐橙并不陌生，两人同是荣耀第四赛季成为职业选手的，而这一年成为联盟新秀的职业选手在荣耀史上有黄金一代之称，因为在这一赛季涌现出的大批选手最终都成了全明星级别。除了苏沐橙和萧时钦，蓝宇战队的余文周、黄少天，霸图战队的张新杰，烟雨战队的楚云秀，虚空战队的李轩，黄蜂战队的田森，微草战队的李毅辉，这一批目前联盟之中处于当打之年的全明星选手，通通都是第四赛季涌现出来的，而且个个都是一上来便成为各自战队的主力。张新杰更是在当年便辅佐韩文清终结了嘉士战队的三连冠，成为目前荣耀史上第一个在一年级新秀时就以主力战队身份拿到总冠军的新人。黄金一代名副其实，而他们这帮人还挺不低调的建有一个名为黄金一代的群，当然也不是真的高傲，只是年轻人图好玩罢了。事实上每一年的新秀选手可能都会建个群来大家沟通一下，只不过他们这一年的有了黄金一代这样的一个别号罢了。再有不同的就要说是大多数新秀群一开始都是新人们一起倒倒难出头的苦水，而他们这黄金一代呢，一出来就都是才华横溢的主力，倒是聊不到这种话题了。有群吵吵闹闹，大家的关系自然都挺好，而且他们这一批里还有两个女选手，其中更有苏沐橙这种超级大美女，无聊调戏一下妹子什么的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分别，黄金一代那里还是相当融洽的。萧时钦和苏沐橙也算是有点私交了，来嘉士还想着这黄金一代里除余文周和黄少天一开始就是同队以外，总算是通过转会有凑一起的了，结果线下看着苏沐橙的心不在焉不冷不热的，就有点纳闷了。以萧时钦对苏沐橙的了解，这情绪不应该是针对他的。在看到苏沐橙对陶轩嗯啊哦后，队长出身的萧时钦有点看出来了，这苏沐橙怕是和战队有矛盾吧。嘉士看来也是有内部问题存在的，而问题出在苏沐橙身上。萧时钦立刻想到了坊间有关叶秋退役的各种传言，正想得出神儿，这陶轩的注意力却又转到了他和孙翔身上。 一会儿啊，带你们去个地方。 啊？萧时钦一怔， 去哪儿？很近。 陶轩笑笑道。萧时钦看了一眼孙翔，孙翔却是耸了耸肩，表示他也不清楚。 来，吃菜吃菜。 陶轩又是面带微笑地招呼起了众人。其实此时的他也被苏沐橙搞得有些火大。 事实上，苏慕城他本已是不打算留了，而且也不愁卖不了高价。结果他没想到最后在苏慕城本人这里卡死了。苏慕城完全没有转会的意思，收购转会得不到选手的认同，怎么折腾也没用。至于交换转会，苏慕城只剩一年的合同是个大障碍，没有人愿意换来一个有价值的选手后混一年就到期走人。所以就算是交换转会，苏慕城这种情况，买家也会要求先把续约问题谈好的。但问题是现在苏慕城拒绝和加士续约，也拒绝和交换买家续约，摆明了就是要到过完这一年合同到期自己走人。陶轩郁闷啊，一个能换大钱的选手结果是卖不到钱。更让他郁闷的是，苏慕城这种商业代言较多的选手，在俱乐部和赞助商的合同中是会要求他一定的出场次数的，否则赞助费是要大打折扣的。但现在的加士呢，出局中挑战赛的出场那可是不算数的，这赛季苏慕城给他带来的代言费肯定是要大打折扣。就这赞助商们还不爽呢，但他们也没办法，实在是想破头也没料到加士居然会出局玩这么大，实在是失算呢。这么一个价值不菲的选手留下来打挑战赛，而一回到职业联盟后人就会拍拍屁股走人，这实在一点也不符合陶轩的运营理念。偏偏他又一点办法没有，想卖卖不出去，留下本来就纠结，结果苏慕城还在装周泽凯制造更多的纠结。陶轩气得没辙，心下清楚苏慕城这是死等着合同结束就准备去找叶秋了，谁知道他现在的这些举动是不是叶秋的收益啊。叶秋，陶轩已经准备去拜会一下这位前队长，没错，就是带着自己新加士的两位核心，他倒想看看叶秋在这样的组合面前能怎么保持自信。